向往，说了很多的真心话。每个人在生活面前， 好哥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哥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哥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哥会说话。 各位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哥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那么在前一段时间的人民日报发布了一条微博，把87版《红楼梦》的作曲家王丽萍再次拉回到了大众视野。77岁高龄的王先生回忆起为《红楼梦》创作歌曲的历程时，让无数人为之震惊和敬仰。当年呢，他一共为这部影视剧创作了13首经典名曲。那么现在呢，30多年过去了，87版《红楼梦》可以说是已经成为经典中的经典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各位一起重温王丽萍先生作曲的87版《红楼梦》当中的歌曲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，说一说87版《红楼梦》给各位的感觉和回忆。 Dread it. Run from it. 看电影，原声的感觉很棒。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，叫醒了希望。 听歌，有画面感的更棒。 影视原声带。 可以说呢，能够为《红楼梦》写歌，其实是王丽萍毕生的愿望。那么早在他初二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接触了《红楼梦》的原著，但是呢，由于那个时候生活阅历不够，年轻嘛，对不对？他以为其中呢都是一些哎呀家长里短呀、啰里啰嗦呀，没啥意思哈。但是呢，当他自己经历了一些生活当中的磨砺坎坷，对社会和生活有了一定的认知，才发现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闪光点，并且呢一下就陷入其中，从此不能自拔。那么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就来分享很经典的来自陈粒演唱的《葬花吟》。 葬花吟来自陈丽的演唱。在30多岁的时候，王丽萍就已经有了将来要为《红楼梦》写一系列曲子的念头和想法。但是呢，当她真正开始写的时候已经是41岁了。在1982年，王丽萍找到了当时《红楼梦》的导演王扶林，向他的毛遂自荐，希望能够为《红楼梦》创作音乐。但是呢，由于作品的特殊性，导演是非常的慎重，没有当时就同意。而且呢，是先找了几位在电视剧中担任顾问的红学家，让王丽萍呢跟《红楼梦》的专家们这个谈一谈对这部作品的理解。凭借自己多年以来对《红楼梦》的反复阅读和理解，王丽萍啊和专家们滔滔不绝地谈论了一个下午。那么几天后呢，导演给他打电话说，整个剧组一致决定聘用他来作曲。哎，王丽萍终于是得偿所愿了。继续来分享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的插曲，由陈丽演唱的《秋窗风雨夕》。 秋天 秋窗风雨夕来自陈丽的演唱。阿秋说，小的时候经常听妈妈哼唱这部剧里的歌曲，连我这个没读过原著的小孩在当时都会唱了。最喜欢那一首晴雯歌，特别朗朗上口，葬花吟有的时候听着听着就会让人流泪。最近呢，在学校课业减少，闲时重读《红楼梦》，又有许多新的感触。这真的是一部太伟大的作品，值得反复琢磨。我们来继续说王丽萍先生的故事。虽然说得到了为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作曲的机会，但是呢，没过几天他就高兴不起来了，因为做这事儿的难度太大了。歌曲呢，不仅要表达原著作者曹雪芹所要表现的内容，还要真切地表达出不同人物的真情实感，既配合剧情的需要，更需要唤起听众的感情共鸣。把纸上的这诗词变成活灵活现的能够感人肺腑的歌曲，谈何容易啊。所以说呢，当王丽萍准备下笔的时候，发现脑袋里是白茫茫一片，以至于在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里一个音符都没写出来。后来呢，他想尽了办法让自己沉浸在《红楼梦》的世界中，揣摩每一首诗词，每一个角色的感情和思想。四年之后，电视剧拍完了，那么他的音乐也终于做好了。一起来分享来自王杰石演唱的《聪明泪》。 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，身前心已碎，伺候心空灵，家夫人命中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，枉费了一轩轩白石心，昏惨惨似灯将尽，呀，一场欢喜忽悲喜，叹人世终难定。算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，生前心已碎，死后心空灵，家夫人命中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。 这是来自王杰石演唱的《聪明泪》。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殷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来跟各位一起重温的是87版《红楼梦》当中的歌曲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丹尼说，王丽萍老师当时是放弃了他的常用歌手郑绪岚，独具慧眼选中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业余歌手陈丽。当时陈丽呢也做了不小的牺牲，在筹备这件事的时候，丈夫还因为癌症故去。有了更好的练歌，为了更好的练歌，他把女儿还交给了父母，结果呢自己和女儿也产生了隔阂。很感谢他的付出，才有了今天这么经典的作品。其实呢，最开始的第一年，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个王先生呢，一个音符都没写出来，主要是实在不知道写什么和怎么写。他也想不出了什么样形式的音乐可以承载《红楼梦》的思想深度和厚度。那么最初呢，他通过一些民歌呀、戏曲啊等等这样的找感觉，但是呢，手边这个现成的这些素材呢，也都不能够很好的反映出他的情绪。写西洋乐，那又和《红楼梦》的意境差太远。 王丽萍呢是很懂西洋音乐的，因为之前有过一段时间在国外学习这样的经历，所以说呢她也算是那个时期为数不多的中西方音乐都精通的人之一。后来呢她就立志写成十三不靠啊，不靠戏曲，不靠民歌，不靠说唱，不靠流行，也不靠艺术歌曲，创造一种只属于《红楼梦》的音乐语言。继续来听歌，依然是来自陈丽演唱的《紫菱洲歌》。紫菱洲歌来自陈丽的演唱。其实呢，为电视剧做配乐真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那么同样都是幕后工作，要比编剧、导演、服装设计、道具制作困难的多，尤其呢是《红楼梦》，是吧？在原著当中，曹雪芹连每个人穿什么衣服、什么质地、什么颜色都写得清清楚楚，吃什么、用什么都有详细的记录，但是呢唯独音乐无依无据可查，对吧？好吧，我们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依然是来分享这部剧当中的原声音乐，来自陈丽的《探香林》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在一小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，待会儿见。

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咱们的影视原声带来跟各位一起重温的是87版《红楼梦》当中的歌曲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凉拌雨夜说，不论是曹雪芹的原著《红楼梦》，还是王丽萍为之作曲的音乐《红楼梦》，应该说都是极其动人和伤人的。他这个伤人加了一引号哈。他说，任凭未来几几后生再怎样重写《红楼梦》的音乐，王丽萍先生的佳作都是不可超越的。任凭未来佳人才女再怎么重演林黛玉、陈小旭、林黛玉，同样是不可超越的。造化或许偏有异，我的心里只能装得下两位黛玉，原著文字中的林黛玉和陈小旭之林黛玉。王丽萍先生呢曾经说过，以前一直有人问他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作品，他就说啊，之前他一直回答说是下一部啊，这个回答跟球王贝利是啊，别人也是问贝利最好的一个球是哪个，他也说是下一个进球。但是呢，创作完《红楼梦》之后呢，王先生的答案就变成了《红楼梦》，主要是这些配乐呢，是他花了好长时间去创作的，也是倾注了最多情感的。那么以至于在这之后呢，他再也没敢接过规模相似的工作。在06年的时候呢，新版《红楼梦》在全国进行海选，当时呢就有人猜测王丽萍会不会为新版的《红楼梦》重新再写一次配乐呢？当时呢，王先生就非常肯定地说，不会再写，不是不想，不是不爱，而是我呢在创作当中已经倾尽所有，如果不能写得更好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写呢？也是啊，一起来分享陈丽演唱的主题曲《枉凝眉》。枉凝眉来自陈丽。其实呢，除了写配乐，王丽萍在为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制作原声音乐的时候还经历了很多问题，其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刚才呢我们的听众也提到了，就是找谁来唱主题曲。王丽萍呢最先想到的人就是陈丽，但是呢心里自己也没底，他就觉得这么大一个戏， 这个自己要推荐给导演的不是名家，不是专业人士，而是一个没啥名气的歌手来唱，而且这个歌手呢现在人还不在北京，还得去东北请过来，他自个儿其实都觉得挺荒唐的。那为了准备这个说服导演，当时呢王丽萍足足准备了100条理由，说明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找陈立唱。但是呢开口透露了自己的意思之后，导演居然直接回答他，没问题，明天我就派人去找他，其他的什么问题也没提，什么话也没说。所以说在后来的岁月当中，王丽萍每每想起这件事情都是满怀感激，他觉得王福林导演当时对他的信任是让他终身难忘的。继续来分享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的插曲，由陈丽演唱的《琵琶三绝》。《琵琶三绝》来自陈丽。陈丽呢当初为《红楼梦》录了很多歌曲，但是王丽萍自己话说什么呢，陈丽呢把歌唱好了，但是这个人我啊把他给得罪透了。因为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，王丽萍的要求对于这个大家来说是难以做到的，而且呢也是陈丽一时做不到的。那为了让陈丽在最短的时间里达到最高的标准，王丽萍呢经常在录音的时候讽刺他，挖苦他，什么招都用了。王丽萍呢就希望通过自己的打压和刺激能够激励起他心中的斗志。那为此呢陈丽也不知道哭了多少次，但其实呢王丽萍也心软，但是他又明白自己不能劝，不能说好话，因为一劝之前狠下心批评陈丽的话，那不就白说了吗。继续来听歌，依然是来自陈丽演唱的《分骨肉》。 这是来自陈丽演唱的《风骨肉》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继续直播陪伴各位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重温的是87版《红楼梦》当中的歌曲。陈丽呢，曾经在采访当中透露，刚开始啊，跟王丽萍合作的时候，心里确实有怨气，因为当时呢，她在吉林省还是有点名气的，她也觉得自己唱的挺好的，但是呢，一进剧组，面对的却是各种责骂和要求，弄得自己都不会唱歌，不敢唱歌了，甚至呢，她一度啊，见到王丽萍就害怕紧张，但是后来呢，她自己把心态调过来了，她就想，你只要不撵我走，我就唱。你说怎么唱我再练，练完了再唱。其实呢，他自己也知道《红楼梦》对于王丽萍来说非常重要，而且呢，这个任务呢确实非常艰巨，如果没有王丽萍一句一句的纠正，也达不到他心中的完美，呈现出来的效果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一首歌是来自陈丽和王杰时共同演唱的《红楼梦》的插曲，叫《红豆曲》。红豆曲来自陈丽和王杰时的共同演唱。易先生说，当初接触《红楼梦》还是因为物理课，这个太棒了哈。他说当时讲声音的传播，老师举了个例子，说王熙凤说话声特大，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，说的就是声音的传播速度非常快。后来呢，因为这个才看了电视剧，可是那个时候年纪还小，完全把它当故事看了。但现在觉得《红楼梦》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。那么其实呢，关于《红楼梦》的音乐创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。现在咱们能听到的歌曲呢是有13首，但其实呢，王丽萍当初创作的时候是写了14首。那为什么会少一首呢？就是因为被导演呢给删掉了。